真爱在空气内流动。 有

这一生漂泊不由我，谁来告诉我因果？难道遇上你是阴差阳错，冥冥注定的坎坷？来生愿做寻常人间含雨潇潇的梨花院落，直到繁华落尽，只要你和我牵手看尽因果。难道遇上你是阴差阳错，冥冥注定的坎坷？来生愿做寻常人间寒雨潇潇的梨花院落，直到繁华落尽，只要你和我牵手看尽年月风波。来生愿做寻常人间寒雨静静的春花秋月，春夏秋冬交替，只有风如梦，没有故事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高飞，只够傲送收，释放心中的宇宙，傲用最狂妄的自由。最死人总动内内心事真不低，现从应劫不放弃了， 为何会追

Thank you. 山，心寒命尽一脉连，秋山手把秋山手，暗得横走的中国山。 舍弃谈共和谈，东风似锦西风如画，东风西风尽了 幸福，让人如此犹豫。爱